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 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的《想太多》，属于那种节奏舒缓的动人情歌哈。这个歌呢，也是展现了一个以情人为情人牺牲的这样一个主题。那通过李玖哲浪漫的思绪和略带沙哑的嗓音呢，也是升华到了一个极致哈。你可以听到在歌曲当中旋律沉静的钢琴，也是为这首歌曲营造了一个平和的情绪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飞的《寻水的鱼》。 没有道理

你不能开车，钥匙踩在刹车上，我就看着办吧，我就不问就在前面，不问可是很偏，我从右向前向后，不问看了没人管我，一个人的生活，一个人去生活，一个人也可以快活，给你讲讲我的故事，你可能没听过，是心是妄是恋是弱，确定了好几次，收了好几个，天都快亮了，我们还没到呢。你睡得很稳吗？我必须清醒着，直到我有点黑，你睡吧，我负责。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曾轶可的夜车，歌词当中说这样的小城市我不会来几次，就好像是初恋一样，我恋爱过之后就再也没有第一次的恋爱的那种感觉了，再也回不去了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谭又霖演唱的快乐的时光。 谭天心，你给我出来一下。 长长走廊，是谁在门口发站，勇气翻腾，天有番茄炒蛋，谁管得多，我就和他对着干，毕业后会不会寂寞孤单，大大礼堂，我站在心最中央，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凝望，什么期盼比自尊更有力量，我没有哭是忧伤，如果十年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是朋友，再去也许会哭笑，像星空点点在回忆中有快乐的时光， 走廊。 山不夜幕府空气繁脏，番茄炒西红柿几乎没有蛋，高克林蛋世界冠军让你没话讲，证明所谓你的不务正业是我的方向。大大礼堂我正在心所中央，是谁给的目光停在我身上凝望发烫，不是我吧却比我妈更啰嗦麻烦，我没有空是有啥请动我一下，请问如果是时光，不快乐的时光，每次都在身旁，每次都是你，烦不烦？有快乐的时光，不快乐的时光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谭杰希的《快乐的时光》，这个歌是电影《全程高考》的主题曲哈，也是一个非常青春的歌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，来自吉克隽逸的《彩色的黑》。 是你的欲望在扩散，关注上传下载，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。一秒一个点击浏览，一个胡说，蜻蜓点水都是指尖的错。 在这彼此感情快速消费时代，想要被看见，哦，五颜六色，别涂上色彩。 还好我皮肤很黑， 我灵魂太直觉，连呼吸都凭感觉。 可傻一点，我也要音乐。 我很抱歉大不了你想象中的那只小小蝴蝶，绕着你飞过过你看来看来看来，是幻觉无所谓，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。我很想安装不像你预谋中的那个花， 在蔓延感染复制透过，做作的姿态在激发看破，一出一次搜索看到一群假手， 空穴来风都是无聊的梦，被涂上色彩。 还好我皮肤很黑， 我灵魂太直觉， 连呼吸都凭感觉， 承诺谎言不会， 宁可傻一点，我也要音乐。

小心的加油，发现我适合在梦中的生活，闭上有着庇护，在漫步试着脚的速度，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，在一栋旧的仓库，没有人的空屋，有着屁股懒洋洋的在漫步，但他自己蚊子的动作很迅速，像我们精准的舞步， 分不清是大舞还是朋友在跳舞，我们这支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， 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乎乎，石头一伸就抓住，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，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，有要赢这是酷，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是一种爸爸操的壁虎，发现喜欢跟冲动又是难分辨，想要冒险靠近一点，别人的动作比我先， 就站在我的眼前，然后就将你的手牵手，时间你站在我这边，不过也在一瞬间， 拍拍尘土准备要上路，我就是停不住，我们率性跳舞叫壁虎漫步，对那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壁虎一族最基本的态度，就算你穿着二手的牛仔裤，你还是要有那一流的技术，完美演出 perfect， 不是手脚在忙碌，辛苦就是苦，绝对是错误，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，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赢这是苦，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是一种爸爸造的壁虎，我是壁虎等待蚊子，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赢这是苦，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是一种 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《为爱痴狂》，那这首歌呢，刘若英也是把她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的充分哈，在歌曲当中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，就像是一种温和的坚持又不失犀利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，听前奏你应该就特别的熟悉哈，黄品源的《小薇》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-8866-2345 134-8866-2345。 哇，

下的泡沫一触就破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哈、啊，叫做《泡沫》。那这个歌呢，也是就像把感情比作那种吹在空中的一些泡泡吧，很容易破灭，但是呢，又是那么的美轮美奂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，来自罗志祥的《精武门》。刚刚的歌曲来自罗志祥的一首抖腿神曲哈、啊，叫做《精武门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弦子的《醉清风》。 月色正朦胧，与清风把酒相送，太多的失所，醉生梦死夜空，和你最后